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，繁忙的工作，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，在平淡中找寻快乐，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。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，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。 魅力启辰，换新出发，全新启辰 T90 领跑2017五星级安全碰撞测试，创历史新高。涿州东风启辰专营店诚邀您莅临品鉴，详询03123669210。 959资讯快报。 为深入落实全市创建省级文明城市推进会精神，在全市形成全面创建、全域创建、全民创建的氛围和格局，9月1日下午，涿州市创建省级文明城市第5督导巡查组对各单位进行督导检查。为了加快解决城镇低收入家庭、新就业人员、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困难，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，依据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公共租赁住房分配管理实施细则》的通知，本市开始受理城镇住房困难家庭、新就业人员、外来务工人员租赁公租房的申请。2017年公共租赁住房共6664套，住房面积40至60平方米。即日起，符合规定的城镇低收入家庭、新就业人员、外来务工人员可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。为进一步提高百姓的消防安全意识及灭火技能，扎实做好安全工作，9月1日，涿州市松林店镇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暨气带煤安全工作培训会，邀请保定消安防火服务中心主任杨康做安全知识讲解。9月3日上午，涿州市双语校举行了2017级1年级新生开学典礼，这是一场特别的典礼，开启了孩子们接受学校教育的人生新篇章，让孩子们在这里快乐成长，找到属于自己的成功。我是苏旭明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内容。 文化引领，产业振兴，创新驱动，区域统筹。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，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起航，12天带您游遍香港、澳门、广州等南方6省8地，参与文化艺术展演，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。咨询电话03123800611，15200086661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谁亦能可一可，一张嘴一副面容差不多，但别要选出色一个，耗尽气力去不可，怀内能躲一躲，力度与温度差不多，唯独你双手压得碎我，但我享受这折磨，可以说走，一早已拼命退后，想过放手，但未能够，怪你过分美丽，如毒蛇狠狠箍紧彼此关系，仿佛心人无穷无底，终于花光心计，信念也都枯萎，着迷，换来爱过你那各样后遗。一想起你如此精细，其他的一切没一种矜贵。

再哭，我要用爱让你忍住，风刻骨后就会停住，你遇见我就不孤独。好想每天把你抱住，再也不要让你痛苦，我的眼里有一条路，拥有你一生的幸福。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

听听我说，别说， 别说， 别说， 别说， 就给我。